说话呀？ 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老于皱着眉头，不停地用指节轻轻敲打桌面，过了一阵才说话： 这个赌得有点太大了，事情一大，这我那朋友也不敢一个人说了算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疏通。我有心帮你们，只怕办起来也吃力呀。 波子说：只要您肯帮忙就太感谢了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波子和老于喝酒的时候悄悄踩了一下方有根的脚尖，方有根领悟过来，立马掏出钱包，把里面2000多的整钱一起掏出来，放到老于面前说：不好意思，我想的不周全，这点钱您先拿着做疏通用，不够了就让波子跟我说。 老于把钱塞进内兜里说：我尽量办好，尽量办好，来，我们连搞三杯。 于是大家放开喝，气氛变得轻松热烈起来。 酒喝到酣处，波子突然出去了。 等到他回包厢时，拿了一把钥匙塞到老于口袋里。老于好像浑然不知，端杯对方有根说： 方老板，我们再干一个，明天下午你可以到看守所去探望探望，就说我让你去的。 方有根连声感谢，陪老于干杯。 两瓶古井酒快喝完了，面红耳赤的老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说自己酒多了想休息，让波子和方有根慢慢喝。说完，那个姑娘就扶着他走了。 方有根和波子喝完了最后一点酒，方有根就喊服务员来买单。服务员把单子拿上来，方有根一看吓了一跳，1200元。但事到如此也无话可说，只能掏钱包了。一掏钱包又一愣着，这才想到钱包里的钱已经全部给了老于。正西惶着，波子说： 还好我身上带了钱，我先替你垫上，不过啊，说好了，明天你打死都要还我。 波子说完把钱点了给服务员，服务员走后，波子对方有根说： 哎，你喜欢什么人不好，偏要喜欢小慧啊？我不是说小慧不好，我只想说啊，小慧你拿不住。我就是要把她拿住，你信不信？ 我信，我信。 你要做猪我也管不了你。 方有根又拿起单子看了一下，迷迷糊糊地说： 这酒店怎么这么贵？嗨，菜倒不贵，贵在饮料上了。那个臭丫头点了一大杯珍珠奶茶就500块。 什么？一杯饮料要500块？ 那是观音娘娘的甘露水吗？ 他们点这种饮料可以拿80%的回扣。哎，现在啊，跟你说也说不懂，反正呢，你明天得把钱还给我，我可不想上一个猪的当。 不就1200块吗？算个屁！ 明天一早去我店里拿就是了。哎哎哎，不是1200块，是1500块。 什么？你是想放高利贷吗？还是想放高射炮啊？ 懒得跟你说，你说我放屁都行。刚才我拿了一个钥匙给了老于， 你没看见啊？ 我看见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那是我花了300块钱在酒店里为他和那个臭丫头开了间房。你要是不情愿我这样做，我就让总台打电话让他们走。 哎哎，别别别，千万别，别说1500，15000我都付。 方有根和波子互相对望着，都醉了，还在揣摩对方的意思。就在方有根和波子醉眼相看的时候，肖大同和许一丁正坐在他们隔壁的小包厢里慢斟浅酌。不用说，是肖大同请许一丁吃饭，因为他已经把那幅做成的任伯年画卖掉了。许一丁为那幅画添款是下了大功夫的，他若草草提个穷款，比如说任伯年某某年写于海上，也无不可。但是他想，既然要做，就要做得精彩。为此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摹写任伯年书法的笔法、笔势、结体、形气，最后下决心提一段长款。他不想在任伯年的画册里去抄一段现成的，于是自己写了一首诗提上去。诗曰：家住歇江东复东，江东日日有花红，而今不在花红处，花在旧时红处红。家在歇江西复西，江西日日有莺啼，而今不在莺啼处，应在旧时啼处啼。当萧大同看到这个落款时，真是又惊又喜。惊的是许一丁胆子太大，敢在一幅很好的老画上大失手脚；喜的是许一丁提的这个款契合画面，画面上画的正是花和鹰，而且意境萧疏淡远。更为要紧的是，这个题款无出点，更能使买家相信这是任伯年的信手之作。事实也正如此，就在萧大同用新版印章给这幅画钱上印的第三天晚上，一个浙江美院的国画教授就买走了这幅画。在萧大同打算把印泥盒还给黄文的时候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于是他又到印刷厂找到朋友，以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的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上一些印对为本，制作了几位画家的新版印章，并用黄文印泥盒中的印泥，前盖100多张各种不同的宣纸上。许多年以后，在某拍卖公司做鉴定家的许一丁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。萧大同把15000块钱交给许一丁说：喏，这是你的，我说过事成之后给你15%，这幅画卖了10万。许一丁将钱放入包内，眯着眼看了萧大同一会儿说：这幅画才卖10万，卖亏了。 嗨，那个浙江佬10万还不肯要呢，非要我包真，否则退货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许一丁，许一丁接过一看，见纸上写着：今从萧大同处购得任伯年花鸟画一幅，交易价为10万元，萧大同承诺此画为真迹无疑，如假包退，特立此据一式两份。下面是成交日期和两个人的签名及手印。等许一丁看完契约书， 肖大同说，所以这一万五千块先给你，万一买家要来退画，你还要还给我，等我彻底把它卖出去才行。许一丁把那张纸还给肖大同，微微一笑说，哼，这一万五千块钱我明天就把它花了，那个买画的人绝不会来退画的。你怎么敢如此肯定？哎，我们改喝茶吧，喝酒容易说醉话。你我之间说说醉话也不要紧。我在想啊，一张假的任伯年都能做出来，做一份契约书就太简单了。萧大同杯子里的酒洒出来一点，因为他最清楚，这幅画他卖了22万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文博游戏。 小慧在看守所关了15天，罚了3000块的款就被放出来了。这15天里，方有根就去看了他6回，每回都是带一大堆牛奶糖、巧克力、饼干、面包、水果、罐头什么的。看守对他也熟悉了，建议他不如在看守所旁边开个小食品店，闲的时候还可以帮他们管管嫌疑人。事情倒也简单，方有根交了3000块罚款后，小慧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几个字，就和方有根一起坐人力3轮车回城了。那风光看上去跟看守所没有一点关系，倒像是刚刚从郊外秋游回来。到了小慧家，小慧用力敲铁门，不见有人回应，也听不到大狼狗的吠声。方有根接着用力敲，还加上大声喊，里面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方有根问，你没钥匙吗？小慧嗔了他一眼说，有钥匙还需要敲门吗？警察来抓我们的时候会说，请记住，别忘了带上你钥匙吗？方有根听了忍不住笑起来说，我这人就是笨。哎，老一辈人说，笨人最会想好办法，你想个办法吧，今晚我住哪儿？方有根挠了一阵脑袋，吭吭哧哧地说，要不你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楼上还有个杂物间，我住杂物间，不知你嫌弃不嫌弃。方有根原以为小慧会婉言谢绝，没想到小慧竟甜甜一笑说，行啊，可是我有好多天没有洗澡换衣服了，身上痒得很。这算什么，我们现在就去买。上街买衣服的路上，方有根心想，老一辈人说的不错，笨人确实会想出好办法。本来他可以请一个开锁的师傅来开门，也可以请消防队来把门锯开，最不济就在宾馆给小慧开一间房。这些方法他都想到了，可都不如眼下这个方法好。两人到了高档的徽州商场，方有根给小慧从内到外买了一大堆衣物，顺便也给自己买了内衣内裤。出了商场之后，两人又去了澡堂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男人洗澡一般比较快，方有根在澡堂子门口等小慧。当他见到小慧出来，浴后的小慧脸色白里透红，真正是岸上桃花雪中梅。可就在方有根见小慧这么好看的时候，心中又泛起一阵忧郁，因为他想到了那个澳门老板。小慧走到方有根面前，笑着问，等很久了吧，真不好意思。方有根闻到小慧身上的香气，心中的忧郁消解了一半，难怪中医说芳香能疏肝解郁。方有根问，你想去哪家餐厅吃饭啊？屯溪哪家店都不好吃，我看不如啊 我们买一些卤菜，到你那儿去吃，我陪你喝点酒，谢谢这次你救了我。方有根一听，心中的忧郁全没了，忙说：这样好，这样最好，清闲自在。你是富春来出来的，当然觉得哪儿的菜都不好吃。小慧又是甜甜一笑说：那就跟我走吧，我知道屯溪哪几家的卤菜最好吃。两人分别到三家卤菜摊子上买了一份卤牛肉，一份卤猪嘴，一份卤猪耳，一份卤猪肚，还买了一包花生米，两斤苹果，四个菜包子和两瓶黄酒。黄酒的牌子是小慧挑的，叫女儿红，这样的品牌名在那个年代听上去很暧昧，可谓是风光旖旎。果然几年以后，全中国的人都在唱那首九九女儿红。两人一起到了枫林巷那栋老宅里，进了方有根的那间房。小慧打量了一下房间说：你是老街古董店的老板，又不是没钱，怎么租这样的房子？方有根讳莫如深的一笑说：做古董的就要住在这样的古屋里，现在还派不上用场，以后啊，兴许能派上用场的。小慧听不懂这话的意思，也就没有再问。方有根向房东借了几个盘子，两个茶杯，两双筷子，在房间里的小茶几上摆好，让小慧坐在床沿上，自己则坐在那张旧藤椅上开始喝酒。小慧当过饭店服务员，习惯性地给方有根斟了一满杯酒，然后给自己的茶杯也斟了点。方有根见状忙说：不行不行，你也要斟满，是你说要陪我喝酒的。方有根原以为小慧肯定会坚持，没想到小慧说：斟满就斟满，看谁喝过谁。小慧一边甜甜笑着，一边往自己的杯子里斟满酒，端起杯子向方有根说：来，谢谢你这次救我，干杯。方有根一听，连摇摇头说：干杯不行，干杯不行，这可是茶杯，不是小酒杯。嗯，那就来半杯。方有根见小慧一仰脖子，自己先喝了半杯，只好跟着也喝了半杯。哪知半杯黄酒下肚，不一会儿酒意就有点往头上涌，心想大事不妙，因为他是想把小慧灌醉的，可不能自己先醉了，就赶紧夹了几筷子猪耳朵吃。没想到小慧这边又向他敬酒：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这一次可要喝干。小慧说完又是先干为敬，方有根没办法，只能跟着一饮而尽。这一杯下去，方有根的头开始晕起来，说：啊，这黄酒好厉害啊，我不能喝快酒，我们还是喝慢点好吗？真没劲，刚才还要跟我斗酒呢，一杯下去就不行了。好吧，听你的，喝慢点。小慧说着又在茶杯里斟满了酒，两人浅酌着相互邀酒，东一句西一句闲扯。小慧突然问：方老板，这一次你救我花了多少钱啊？方有根豪迈地挥了挥手说：哎，提钱干嘛，小意思小意思，也就是一桩生意的事儿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不要叫我方老板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我有根。好吧，我还是叫你有根哥吧。方有根一听，突然想起米儿也是叫他有根哥，但和小慧刚才这声有根哥比起来，简直一个是稻草，一个是桃花。他的眼神开始直愣起来，看着小慧一动不动。小慧的酒意也上来了，脸色酡红，两眸晶亮，斜着身子问：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好看。哎呀，你好像喝醉了，来，快吃点菜吧。方有根一言又夹了几筷子猪耳朵吃。 你真奇怪，怎么不吃别的菜，光吃猪耳朵？ 你也奇怪，怎么也不吃别的菜，光吃卤猪嘴？ 小慧想了想，突然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 我光吃猪嘴，你光吃猪耳朵，这说明 以后你要听我的话。 方有根突然来了灵感，说： 那这盘猪肚我们就不吃了。 为什么？方有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走到床沿，挨着小慧坐下，轻声地说： 以后啊，留给你肚子里面的小孩吃。 方有根说完，一把紧紧抱住了小慧。许多年以后，当方有根在他的茶楼的静室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仍感到啼笑皆非，恍若如梦。方有根终于尝到了爱情的滋味，这让他神清气爽，精神抖擞。他认为小慧才是真正的有帮夫命。自从和小慧睡了一觉之后，他感到一切都顺起来，不仅精神好，生意好，连打麻将的手气都好。俗话说情场得意，赌场失意，可他方有根偏偏情场赌场双得意，心中好不欢喜。屯溪大哥大有信号了，方有根花了20000多块钱买了一部，这使他在老街的老板群中显得格外出色。考虑到他经常有事要找黄文商量，便又拿了2000多块钱替黄文家中装了一部电话。当时装电话可是要花钱的，而且很难排到号。好在黄文在屯溪是个名人，门路熟，找找人很快就办成了。这样每当方有根有事找黄文，就不用总上门了。不久后，肖大同和许一丁家里也都装了电话，大家联系起来就很方便了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方有根和老董联手做成了不少生意。临近春节，方有根回到村里，方有根腰上长了带状疱疹，众人十分担心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，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一杯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对的心情摇曳，不出声音，精彩没结局的戏，我们像不像电影？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，我才看见我自己。紫藤花，迎风行驶，日升夜长，月上城墙去开朗，笑声就月牙。紫藤花，把心拴在悬。谁无情，向城墙去开朗，笑声就月牙。